去爬，我将贴身藏起苏马，抛开所有的牵挂。请你给我一个拥抱，无边情缘没燃烧，我将秘密精心浮雕，其实所有的依靠。最美丽的季节里我们去相遇，就在至高的峰顶，我们风化了爱情。直到夜的漆和雪，请